地方有个女郎，名字叫做耶利亚，有人在传说她的眼睛看的是你更年轻。如果你得到你的亲人，我仍感激。

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，手牵手的完成，却在背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抓不住幸福时分。滴滴滴滴滴的奶，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。今天是8月11号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，最高气温30度，东风1到2级，天气可能伴有中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4到30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0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大兴在24到30度，丰台在25到30度，海淀在23到30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有哪些健康减肥的方法？一、保证充足的睡眠。对于减肥者，专家有一个建议，就是睡眠一定要充足。二、用低脂植物油炒菜，睡前4小时请勿进食。三、多做慢速运动，提高代谢，打造易瘦体质。四、多做有氧运动。运动减肥是最健康最科学的减肥方法，而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健康方法，主要包括慢跑、骑自行车、竞走、游泳等。北京众多的地铁线路中，4号线可谓是最有文化的线路了。这里不仅有北大、清华、人大等全国高等学府，还有颐和园、圆明园等。颐和园我们虽然很熟悉，但是却很少会去。其实亭台、长廊、殿堂、庙宇和小桥等都有着北京城满满的回忆，不光是看看它的外表，也值得花时间细细品味它其中的故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

大家好，我是齐玉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 来。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。